却走，谁都可奈何。没有你以后，我灵魂失控，黑影在降落，我被他拖着走，轻轻悄悄默默离开，陷入了危险边缘。 baby，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。 谢谢。